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我是快活人梁继章，今日好精神。 我是今日突然充满艺术气息的依依。哇， 犀利！喂，阿艺术球到你啊！ 今日是2303-2303-2303年3月23日。我是2303-2303的傻强赴约。 咩傻强赴约？我今日咧， 会啊，你好犀利。 有一段日子咧，傻强，我有段日子冇见你着短袖衫，我发觉原来你肤质都几白噶，见到你露出嚟嗰个光管手。 系啊，好核突噶， 好残眼啊。 系啊，其实都几白。 你搵啲嘢包住佢啊。 着衫都唔紧要， 辛苦、啊。 着短裤仲好。 唔好啦。 我而家先知道，你上次讲咧冇着鞋嗰个白脚板咧，我而家明白， 真系好怕啲男人白赖。 我都觉得系啊， 亦都好惊晒得太过黑古立骨噶。 喂，你好咯， 一个白赖晒，一个黑古立骨，我觉得都系好 一个撑你一个撑， 赖晒 系冇错，两个闹晒，好 fair 咧， 好 fair 啊！ 喂，嗱，正正嘅展览咧，翻嚟咧，你同你分享下， 梗系要啦，城中热话， 真系好大阵艺术气息， 系要啦。 另外，我哋一阵间翻嚟仲有呢个爱好系列，今日就系。 哇，犀利啦！你沖涼嘅時候唱嘅歌仔啊， 我發覺佢好中意愛好系列，就係就懟俾我哋兩個講啦。 由你哋介紹隆重啲啊嘛， 因為你唔記得啫， 唔係我記得你 少少認咗 佢。愛好系列好叻嘅，掌聲鼓勵。 望野兽街的日文版，唱的朋友叫做田园俊彦，时间是10:17，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78%。星期四今日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两阵嘅骤雨，局部地区雷暴。未来数天骤雨逐渐增多，小心小心，下个礼拜气温稍微下降。星期四嘅节目一样如常咁精彩，我哋除咗有爱好系列一首冲凉嘅歌之外，12点钟好耐冇出现嘅。古灵精怪又来啦！舒服晒，好啦，开始我哋嘅节目啦。 嗯，冇錯。咁其實咧話唔該曬，即刻佢又交俾我啦。咁樣話，好啦。咁啊，琴日咧我就去咗呢一個 Art Bar 啦。 哎呀，威啊你！ 唔威啊，唔好咁講啦。我要多謝我有個朋友啫，佢帶我去嘅。咁、 哦、 其實咧，我之前咧我係冇去過嘅。 你冇去過？ 我係第一年去嘅。咁、因為嗰陣時候咧，就會覺得佢哇咁多人，我又唔係咁中意話，即係你藝術咧呢啲咁嘅嘢嘅話，我又唔識。咁我去嚟做乜咧？咁、但我又發覺就係原來你喺城中嘅呢啲咁嘅大嘅 event， 你係真係要親身去感受一下嘅就系嗰啲人气，同埋嘅就系你唔识，你咪去学咯。有啲乜嘢你唔知嘅，你咪去睇咯。咁、我发觉嘅就系真系好开心嘅，就系、至少去到嘅话人山人海。 系啊。 咁咧就如果大家有留意 Art Basel 嘅话咧，咁佢其实前日已经开始咗噶啦。前日同埋寻日咧都系会系招待有好多嘅，可能系有 sponsor 嘅一啲 VIP 啦。咁我就唔系属于嗰只嘅。咁同埋另外有一啲嘅就系属于嘅就系话 media 噶啦，就系、做传媒嘅朋友咧，佢哋会率先咧喺未有公开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就已经可以有机会可以去睇啦。我就系属于呢一条队嘅。好啦，咁跟住我哋入到去嘅时候，咁啊当然有啲朋友仔就带我入去啦。咁亦都安排好晒所有嘅嘢啦，咁佢哋会有一啲叫做tour， 即係佢会教你有 导赏团。 导赏团对唔住，係啦，导赏团呢佢係有一个时间嘅，咁但係我哋话啊，如果係我哋会担心，因为今年嘅参展呢係比往年更多、以及嘅就係有三层，我哋知道嘅就係话如果一个导赏团嘅话一定睇唔晒，甚至乎係有一啲呢，如果係啲朋友佢哋係自己对于个艺术呢係钟爱嘅话呢，原来佢哋係要做定功课嘅，譬如话我要好特别去第二层要去睇一幅画，咁我哋系要即系要 mark 好晒嘅。咁你先至可以嘅就係叫做你要睇到你自己想即係中意嘅嘢啦。咁當然我係完全唔係咁樣嘅心態，我只不過係想去感受一下，譬如話啲氣氛啊，又或者都有睇下一啲譬如我自己中意嘅一啲嘅畫作啊等等啦。咁譬如可能講緊嘅就係話同一個地方裏面，你基本上嘅就係所有你噏得出嘅唔同類型嘅藝術嘅佢都有，裝置藝術佢有啦。譬如可能啲 contempt 嘅比較現代一啲嘅嘅藝術佢有啦，甚至乎以前系咪印象派嘅画咧？譬如我哋识嘅 Picasso 啊，又或者系 Matisse 啊，或者系 Monet 啊，咁呢啲嘅话咧，你间唔中无端端立啊，佢都会有噶。所以咧，你系不断咁样充满住无限嘅惊喜，甚至乎有一啲新嘅画家，又或者嘅就系内地有一啲新嘅艺术家，亦都喺里面嘅话系会有佢哋嘅一啲即系作品喺度。咁我觉得嘅就系新旧雅俗共赏咯。咁同埋就系一个地方你可以集合晒所有嘅藝術嘅嘢喺度咧，我覺得係一件係賞心樂事咯。咁、譬如可能你講嘅有好多大家都好熟嘅，譬如草間彌生咁樣啦，咁佢亦都會有好多嘅畫作。咁你會喺一路行緊嘅時候嘅話咧，你唔單止係嗰啲畫啦，或者係嗰啲藝術品啦，你會覺得好開心啦，連啲人都值得一讚。 个个 dress up 晒，咁静嘅，点解两位？ 听紧你讲 啊， 系 啊，系啊， 个 dress up 晒咯，特别嗰啲女士啊， 冇错， 哇，真系 唔单止系女士，男士都好爆， 洋人男士仲正。 唔系，我见到嘅就系，我相信应该系韩国人。琴日其实我真系好戥我哋香港好开心，因为我哋香港真系 Hong Kong is back。因为你以前嚟讲嘅话，你会感觉上嘅就系香港其实佢真系华洋杂处，乜嘢人都有。咁我琴日咧，我就因为喺现场嚟讲嘅话。已经感受到嘅就系着衫嘅人全部衣香鬓影，大家咧都系打扮而嚟嘅，好尊重呢一个场合，乜嘢类型嘅人都有，好夸张嘅又有，好 elegant 嘅又有，甚至乎嘅就系唔同国籍嘅人都有，又讲法文噶啦，又讲英文噶啦，西班牙文噶啦，韩文啦，内地讲普通话噶啦，甚至乎我哋香港人啦，你全部啲人就喺晒一个地方里面，你会感觉上觉得嘅就系话，系啊，香港就系咁噶啦，百花齐放，好好玩，真系好开心。 我有一年都有去，嗰阵时系疫情之前嘅，咁咧佢现场咧仲有啲cocktail 俾人饮嘅，好开心啊！即系你会觉得入到去就好型噶啦，成件事。咁我好记得有一个展品就系咁嘅，佢场里边咧都有啲叫做太平门嘅，有个出口有绿灯，然后啲白色门唔知去边。佢嗰个就利用咗，整咗几栋门喺度，全部都有出口，其实系一个装置嘅艺术。你一推门，佢里边系有啲嘢。 佢唔系出口嚟嘅， 系啦，但有一个系真系出口。 佢真系装你，系啊，嗰啲叫装你艺术，唔系叫装置艺术，系令你错摸嘅。 好好玩，佢譬如一道门佢推开咗咧，佢就会话俾你听，其实咧呢一条路唔通咧唔紧要嘅，你可以即系、就是、人可以好多选择。佢、有一个真系即系唔知入去可能系后栏啊工作人员嘅地方啦，咁、佢就写此路不通， 几好玩啊！ 计数呢样嘢真系几得意，即系有时咧你会明，但有时咧你又会唔明。咁有啲嘢咧，你又觉得咁样咁得意嘅咁样。我上次去睇过另外一个咧，就系佢有间黑房啦，咁但系佢出边都挂咗一个牌寫，写住内里有一啲灯光咧，可能会比较强嘅，咁有心理准备。咁入到去咧，佢真系定时咧隔一阵就啪啪啪，即系嗰啲叫做闪光灯嗰啲啊，闪闪闪闪，但系成间房黑，成间房黑嘅，所以你就会觉得好辛苦咯。即系用佢咁讲，系比较辛苦嘅，系啦，即系佢唔知想 show 一啲嗰个 artist 想表达嘅一啲讯息，即系可能人生耐唔耐就会有啲。 咁系咩啊？ 我唔记得啦，总之里面就系闪闪闪闪闪闪。 喂，如果你唔明咧，又好肉酸噶啦。 我唔明 噶，其实系唔需要明噶。我有问过有啲其中嘅 artist， 佢就话咧，其实我话有时都几得意，有啲导赏团嘅话咧，系会令到我哋嘅啫，我哋根本会 miss 咗噶。咁但系有导赏团嘅话咧，佢就会话到俾你知，以及嘅就系佢都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个装置艺术嘅话咧，佢系点样睇。咁我就话过啊，其实都好得意嗬，系咪每一个人睇完嘅话咧，都有唔同嘅演绎噶，都有唔同嘅感受同。有不同的看法的，他说这个就是艺术咯。 哇，正 啊。是啊，当然艺术家他在create 这一样东西的时候，或者他做这一样东西的时候的话，他总会有一些 message 他想带出来的，或者他想有一些东西他想做出来的。但是你每一个去感受那个人的话，他又可以有另外的一些不同的东西。我想这一样东西就是艺术给你的一种就是奇妙和很 magic 的地方咯，好像魔术这样。 我想我都想朝艺术家这条路去。去走 咩艺术？你嗰啲系叫咩艺术？系咪吹水艺术？ 唔系，佢系语言艺术。 咪吹水艺术？ 语言艺术会比较叻啲，系啊。 好咯，要吹嘢， 你知唔知 好 咯？ 好咯，点解啊？佢啱啱 讲，我唔想啫。 好啦，继续我哋喺风骚浮人10:26有呢一首歌曲《Fields of Gold》。 You'll forget the sun in his jealous sky as we walk in fields of gold. So she took her love for to gaze a while upon the fields of Bali. In his arms she fell.As her hair came down among the fields of gold. Will you stay with me? Will you be my love? Among the fields of Bali. We'll forget the sun in its jealous sky as we lie in fields of gold.Like a lover's soul upon the fields of Bali. Feel her body rise when you kiss her mouth among the fields of gold. I never made promises like it, and there have been some that I've broken, but I swear.Sky when we walked in fields of gold. News of Go 差唔多到十点半，我哋风骚浮人啊！好啦，今日十一点钟之后咧，我有系列就系一首冲凉嘅时候会唱嘅歌，真系好阔啊！任何歌曲都得嘅。 到底你会拣咩咧？ 我拣，一人话你听， 我听， 一人话你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深西部通道附近发生校巴同私家车相撞意外，至少二十人受伤。意外在朝早七点几发生，校巴往屯门方向行驶，驶至近富泰村的时候同私家车相撞。校巴上的一名54岁保姆颈部受伤，至于车上19名学生冇表面伤势，他们介乎6至15岁。消防出动多架救护车到场戒备。政府公布3隧分流方案，首阶段8月2日起，私家车行西隧收60元，东隧同埋红隧就划一收30元，的士全日划一收25元。今年底会实施不同时段不同收费方案。运输署署长罗淑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实施方案之后，政府会观察情况，尽快在今年之内展开不同时段不同收费。他又话，政府有进行过评估，包括听取运输业界和车主团体等的意见。根据调查，若果收费差距有20元至30元，一半受访市民的出行习惯就会有改变。政府乐见多啲驾驶人士利用非繁忙时间出嚟，亦都希望尽力让市民喺非繁忙时段多啲使用细隧。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喺报章发表文章，回顾过去应对新发传染病嘅经验过程之中，曾经3次面对生命受威胁。他憶述1997年港大團隊應對全球首次 H5N1 禽流感病毒傳染人類，並且提出濕市場不應該容許販售活家禽。2003年沙士爆發，他當時提出應該及早關閉野生動物貿易以控制疫情。直至近年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他們再次提出野生動物市場是疫情早期的爆發源頭，必須禁絕活動物在濕市場販售。3次都影響了商販的生計，他3次收到安全受威脅的訊息。袁國勇在文中認為，香港和內地過去的疫情告訴大家，大流行肆虐的日子必定重臨，必須做好準備，相信科學，同時兼顧公眾的心理健康和經濟困難。如果不做好準備，將要付出巨大代價。美国有民众和国会议员举行记者会，反对向拥有超过1亿5千万美国用户的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实施禁令，而是呼吁制定更广泛的私隐法规。几十名青少年、教师和企业代表在国会外集会，对拜登政府的潜在 TikTok 禁令表达反对意见。有製造肥皂的商家表示，他的生意是在 TikTok 平台上建立，雖然有其他平台，但他們並沒有 TikTok 的影響力。民主黨眾議員包曼質疑，為何歇斯底里針對和恐懼 TikTok， 認為應該做正確的事，執行全面的社交媒體改革，因為涉及私隱和安全問題。另一名民主党众议员波肯说，一场受外政治迫害正是促使国会内部分人寻求对 TikTok 的禁令，强调应该确保美国人的数据安全，而并非禁止 TikTok。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仍然有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05点，系升113点，总成交金额41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63点，升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5蚊，升17.8；盈富基金19.9，升1毫；阿里巴巴83.9，升1.05；恒生中国企业67.64，升5.8；美团131.2，升9毫；药明生物49.3，系跌6毫；京东集团153.5，升6毫；商汤2.79，升1.1；中国电信4.12，跌9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30.7，瑞士法郎0.916，加元1.369，人民幣6.84，英磅對美元1.231，歐元對美元1.089，澳元對美元0.673，新西蘭元對美元0.627。日經平均指數報27400點，係跌66點，港金報1846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4.7美元，卖出1975.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咁只系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咧，车多少少。咁其余嘅路面咧，都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富泰村一段车多，现在排到去福亨村对出。西九龙走廊由于有道路工程，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到发祥街一段封了慢线，影响到现在丽桥去美孚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新九龙广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同埋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而同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的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咗烟，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嘅致癌物质。呢个零烟害嘅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齐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ke 曾比特。点样先算系一个快活人？喺我嘅角度就系开开心心做自己中意做嘅嘢，而唔好介意人哋点睇，因为做自己先至系最开心嘅。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风骚爆人》吓，嗰位朋友话手提电话咧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咧都好多年啦吓，咁我最记得咧最近因为有我屋企有固网电话咧就嚟咧就完约啦咁样，咁于是咧嗰啲营业员咧就不停问喂你续约啦续约啦咁样，我就谂翻以前咧手提电话一个习惯，我相信大家都会有 飞翻屋企个电话， 飞翻屋企 啊， 飞线啊嘛， 飞线，但系你而家仲飞唔飞？ 唔飞啦，俾人飞咗差唔多， 好多年冇，系咩？突然间谂起，哎呀，真系好耐冇飞翻屋企。 屋企已经冇固网电话啦， 点解要有固网电话？我想请问 嗱，我就系啦，不停问自己。我两年前再续约咧，我已经问自己，不如唔用啦， 梗系唔用啦。 但系唔知点解我 点解要用啊？ 因为我有少少感情嘅牵绊， 因 为个 号码 跟咗我好多年， 系啦， 廿几年。 旧爱会打电话俾你，喂，你好嘛？ 张仔啊， 记唔记得我把声？知唔知我边个？ 我咪就系 方豪咯， 两个字嗰个咯。咦，佢好多过两个字噶， 四个字都有啊，我知。 都有咩？ 有啊！ 哦，真系，你做乜嘢啊？ 关你咩事？ 连走尾啊！咩长期良尾啊？ 咁咧，我记得我好多年前都有试过另外一样嘢，你哋又话我啦。又是有少少， 我哋唔系话你， 唔系之前仲有，仲有 讲咗先， 仲有一样嘢，我有少感情嘅依附，最后都唔用啦。 系， 知唔知咩啊？ 唔知 破机，因为我 哥唔用啦， 破机。又系 call 你啊，又系嗰啲系咪？ 零二四八 check 下咩先？ 系啊，就系我爱你。 尖沙咀，傻猪嚟。 老地方见啊！ 你冇用过咩 call 机？ 有。 唔系，但系你唔会一路就，但当咗样嘢已经唔盛行嘅时候，你会 keep 到今日啊嘛。但系你啲车点解你唔会饮嘅咧？ 根本冇人 call 你。 我啲車佢又唔 keep 係咪？所以其實好難講嘅， 好難講。 係啊， 第一部車又唔 果然真係廣播道浪子，或者係叫做廣播道老狼。 好，我中意呢個名， 係， 我中意。 係啊， 係咪而家大家都唔再用固網？ 冇 啦， 冇好耐啦， 冇好耐啦， 十世啦， 嘥錢。 係啊， 我覺得真係嘥錢。 冇錯。 第一嗰陣時有固網電話咧，係因為要用 fax， 但係 fax 都千年冇人用啦。 誒，講起 fax 機，我最近咧就係屋企亦都有一個地方咧，第一會塞。仲有好多嗰啲唔知抌定系唔抌嘅嘢好啦，塞个塞嘅话你就会越多噶啦。 系啊， 竟然真系俾我揾到一个 fax 机， 哇 啊哇 ，P 字头噶啦 ，C 字头嘅 ，C 字头嘅。 你系用咩纸啊 ？Thermal paper， 好大架嗰啲啊， 咁大噶， 系我噶。总之就唔知点解我就流喺度，我就摆咗喺嗰度。系啦，咁啊就摆咗个 fax 机喺度，有 printer 嘅。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你唔会 用 噶啦嘛， 唔 会有人收发。呢啲咁嘅嘢噶啦嘛，你摆喺度做乜嘢？咁啊，跟住我就话痛定思痛，我就冇啊，都系搬咗去嗰个掉垃圾嘅嗰个垃圾站嗰度咧掉咗。 系啊，即系呢啲嘢真系 系啊，冇用噶啦，你摆喺度根本你都系嘥气。 但系第一部 fax 机我真系好开心嘅，即系多即系证明多啲烂事嘢做啦。 系啊， 然后咧，当你听到。哇，好开心噶！然后话，诶，收到未啊？ 系啊 ，fax 咗俾你啦，好型，好开心 啊！ 即系系啦， 冇 错， 真系时代人， 真系好开心，同埋好快就用完一卷纸啊！ 系啊， 系啊，因为多嘢啊嘛， 系啊，跟住有啲维修电脑啊，维修传真机啊， 都会出现， 同埋好多你随 住 随住呢啲机嘢，好多嘢抌得噶，即系嗰啲 VCD 啊、影碟啊， 抌晒啦， 所有呢啲嘢 抌晒啦， 真系冇咩用， 碟机。都抌埋啦，咩蓝光机啊，全部抌晒啦。 Blu-ray 嗰啲 系啊， 但系都仲睇到噶。其实而家 唔睇啦， 但系你唔会用呢个渠道 睇咯。你会用串流平台睇，方便好多。 嗰阵时我买嗰部电视啊，送咗几个立体眼镜啊， 抌咗佢啦。 哇，好开心啊！立体电视，但系睇翻贴唔 啦。佢送老花眼镜俾你就话啫，立体眼镜有鬼用？ 即系早几年啦。 你试下带出街嗰度望下啲女仔，睇下会唔会立体啲？ 好正喎！咦，咁又唔好抌我俾裤 喎， 系 咪啊？系啊，带两裤添啊！ 但嗰阵时我想问，系咪佢制作方面有立体先得，定 系 所有都 有？系 有啲有啲嘅 smart TV 嘅，应该系 suppose 系咁嘅，因为我屋企个都系。但系其实嗰个制式你会唔会揿落去？ 梗 系从来 唔 会。我亦都有试过，就都试下啦咁样。但系你戴嘅时候，你 系 会头晕嘅，同埋唔系套套都有噶嘛？ 系啊，咪立体电影你先睇到嘅。 冇错冇错。 于是我系咁 search 咧，有冇啲动作片有？ 爱情动作片有冇啊？其实我啲系特别需要，我真系觉得。但系佢哋又唔制作 3D， 情何以堪咧？系嘛？咁样都做 4K 啦， 好有立体感，怼到埋嚟嗰种。 系啊，系啊，真系我见嗰个抌晒啦。 因 咪你觉得佢就系自愿为， 根本就系平平无奇。咁你点啊？你个固网电话？ 我而家真系即系多数都唔要，因为咧，第一而家唔会飞翻屋企， 点会仲需要考虑咧？ 八十蚊一个月使唔使啊？ 唔止啊，就系因为唔止啊， 哇， 百几蚊一个月嘅， 哇， 系啊， 八蚊一个月我都唔要啦，系咪？因为我冇用啊嘛， 冇用， 你留嚟做乜嘢 咧？你百几蚊咪连埋啲咩 WiFi 啊，然后又贪佢送部平板电脑啊， 系啊， 冇贪嗰啲，冇咩用嘅， 冇用 啊，佢有啦嗰啲嘢，唔好啦，要嚟做乜嘢啫？ 系啊，平板你好多啊，应该， 不过冇电脑啫嘛， 平板咪自己做嗰啲平板。 喺自己个身 上 碌啊！好， 点赞俾一位咧，就系琴日咧系撞到嘅一位朋友仔。佢咧一去到嘅时候嘅话咧，因为我都戴咗口罩，人多嘛，咁所以咧就同佢倾下偈嘅时候嘅话咧，佢唔系认到我个样，佢认到我把声。 哇！ 点解会认到我把声？因为佢系我哋风骚化会人嘅忠实听众。 哇！ 佢嘅名字叫做 Jessie， 佢系位 artist 嚟嘅，靓女嚟嘅。 哇！ 好开心，讲得出我哋里面所有嘅做嘅环节，例如客家婆啊，或者系古古后古。问啦咁样，佢觉得我哋嘅节目非常好听，非常用心，多谢你，所以我就应承咗佢嘅话，我今日会点唱俾佢听。 好，借个位嚟 ，Jessie 姐姐，你可唔可以着件长尾啲嘅衫？我想掹你三尾，见字回复。 好，送埋俾晒听紧嘅风骚 fans。 多谢 Jessie。 网上情，懂得清明就懂得人生。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站在祖先和亲人的坟前，先至明白，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将去何处。我是边个？由边度嚟？第时会去边度？站在呢个墓前，你就会追寻呢个答案。每一个人来自父母，父母来自祖父母，祖祖辈辈总会有根，终归有缘。开枝散叶，枝叶再繁盛，扎向大地的根只有一处， 这个就是我们的屋企，我们的祖先。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生者寻根，叶落归根，有人烟处就会有血脉传承。因此好多人都说清明节等于就是我们中国的感恩节。清明时节教我做人，清洁、清廉、清正、清白，明事、明礼、明法、明白。红尘滚滚，功名利禄，如果过于执着，拎不起，放不低。有时人会为权、为钱、为名、为情黯然神伤，不妨在你咁唔开心的时候，清明时节去下扫墓，那里有另一种答案，令你心如止水，超然物外。清爽做人，清白做事，人生岂能事事如意，但求无愧于心。无论你是谁，做过什么，有几伟大，到最后这个世界都会忘记你的存在。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很多事情只可以淡然、豁然、悠然、乐然、坦然。当你明白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是边个已经不再重要。懂得清明，懂得人生，懂得生与死。 为什么新世间上，此间许多爱如常？为什么争斗不绝，欢欣不永享？问为何人全隔膜，颜面无真相？问那天可找得到理想中的乌托邦？为什么伤痕斑驳，光彩消失面容上？为什么此发俱落，一张 就五分钟眼，早上十一点钟。放松翻嚟，一阵间翻嚟咧就有爱好系列一首冲凉嘅歌， 冲凉嘅时候唱嘅歌。 好，一阵分享下。咁啊，朋友们咧摆咗好多，有啲话一只雀仔跌落水咁都得嘅， 佢好 Q 啊， 系啊，个个人都中意啊。 但系咧，我喺浴室嗰度里面所唱嘅歌嘅话咧，就会系觉得有 echo 嘅时候系会劲嘅歌， 冇错， 即系 echo 劲啲嘅歌嘅话咧，我觉得嘅就系。飙歌，即系有啲你 哇！你系咪揸住个花洒头唱啊？ 有此事啦，但系有时你会浸浸浴嘅时候，你都会噶嘛？即系浸浴嘅时候，你会觉得 可能系浪漫啲、 浪漫啲嘅歌啦，冇错，系啊，其实唔单止系咁嘅，有时我会睇到有一啲嘅明星被访问嘅时候咧，佢哋话都好中意嘅就系自己喺浴室里面度唱歌啦。浴室里面唱歌话，因为有 echo 嘅关系，所以系特别好听啦。以及嘅就系话咧，会扮自己被访问咯。 即系被访者， 你哋有冇噶？我有噶， 我冇啊， 我冇， 系啊， 我冇，系啊，但系我 攞个咩奖啦？ 我会觉得自己唱得好好啊，系啊， 系啊，佢咪问我咩问题咧？我会点答咧？咁答完之后就好，送俾大家嘅友谊嘅呢一首歌 就唱，就可以唱啦， 成套噶。 咁你做咗好耐， 而家做一次咧， 冲好耐，冲好耐， 冲好耐， 浸浴缸你咪会做啲咁嘅嘢咯。因为你会觉得你开咗糖水，跟住你又整到 你唔会咁快噶，你唔会快起身嘅， 你起标都半个钟啦。 除咗因为有糖水之外咧，有时你仲会加一啲唔知香味嘅嘢落去，咁你更加唔会洗咗 肉盐啊。 每一次起身嘅时候嘅话，你已经全身潮晒啦。 你会唔会咁噶？嗱，浸浴咧，尤其是冬天咧，你落唔落会沟啲热水，等佢又再可以再 冲。有，绝对会系咁样，因为玩到根本啲水会冻噶嘛，系咪 玩到有冇人？得未啊？ 冇，我通常呢啲咁样嘅话，要搞咁多嘢，我哋都知道就起码成个晏昼冇人喺屋企，系啊，成个晏昼冇人喺屋企，甚至乎有时嘅打唔系咁好噶吓。不过如果你少少讲，我都系 OK 嘅。 酒 冇错，最紧要就系趁乜嘢咧？趁香槟 系啦，仲要摆喺侧 边，冇错。甚至乎有时嘅话，可以搵嚟睇 magazine， 系啦，睇睇咩 magazine 我就识随转变。 睇咩嘅先？我哋睇电视得唔得咧？ 呢个 睇 得啦，电视 动画 iPad 嚟睇下睇下。 其实好 sexy 嘅嗰个。 你觉唔觉得？ 梗系啦。 我觉得睇咩嘅先 sexy 啲，跟住头发你又搵个毛巾包住佢啦。睇电视我就觉得比较贵富豪啲咯，系嘛？电视 同埋睇唔到咁耐，一套戏几个钟， 睇万家新闻 或者财今日财经。 富贵生子， 唔啱，我觉得唔系好啱，我唔系好中意。 系啊，话好浪漫嘅， 好多嘢搞嘅。 系啊， 点下香薰蜡烛咧？ 系啊，正啊！ 哇，成件事好， 或者你成个浴缸围住蜡烛喺度，好正。 咁即系搞好耐， 仲要搞啲鸭仔陪你啦。 系啊， 有冇试过？系啦，咁有冇试过鸳鸯汽水饮嗰只？我讲紧。 鸳鸯汽水系必备噶啦， 咁犀利， 咁系咯喂， 一开始鸳鸯汽水， 咁快就， 跟住就有好多泡 沫，无限幻想， 好开心啊， 都同啦， 好多嘢嘅，系咪先？系啊，花洒又有花洒嘅玩法， 浸浴有浸浴嘅玩法。 整个厕所肯定系湿晒，但你唔好介意，我哋整湿俾个地啦，咁样千祈唔好，有冇咁样好冇嘅？你都铺块厚毛巾喺个地下度， 生活情趣。 铺块厚毛巾喺个地下， 唔系你做咩啊？ 垫住， 人住啲水， 坐喺度剪脚甲， 佢帮你剪喎。唔好自己剪， 核突啦！ 咁花洒咧，花洒就搞咩啊？花洒通常就会攞住个花洒头嘅， 唱歌 又唱歌， 就会唱歌嘅，系啦。跟住有时佢哋攞埋口， 口渴又饮一啖先。 系喎，我系攞鸠几好，有时都会。 你有冇试过？有冇试过？ 有 系咪啊？ 有饮水我都话试过啦，颈渴啊，系啊。 饮花洒水啊， 系啊， 好干净嘅。咁你唔饮厕所水？ 佢或者有噶，你唔好车连住佢。 仲要系蓝色嗰啲， 顺便攞埋口，当攞口水，当攞口水，攞口水都系蓝色嘅。 攞完之后，成个口蓝色， 嗱啲零 啲牙 变咗变咗蓝牙， 我净系想讲呢样嘢， 可以接收啲信息。对对对，喂，冲完未啊？ 我玩紧蓝牙，蓝傻仔。 诶，你嗰度蓝牙有啊？耳耳牙牙， 耳， 你 你好犀利啊！你个 Bluetooth 有32只， 多过你两只， 冇咁几只啦。 喂，好啦，十一点钟啦，翻嚟就继续我哋爱屋系列。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10点到1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啊。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爱好系列一首冲凉时候嘅歌曲啊！嗯、好同阿 Sarah 头先所讲咧，系啊，有阵时冲凉嘅时候咧，你系会想嗌下嘅吓， 系啊， 嗌歌 啊， 又唔会骚扰到人，希望唔会骚扰到人啦，咪喺冲凉房里边。有一只歌曲咧，我成日觉得呢只歌咧。好，第一好听啦，呢只旧歌啦，同埋好男人嘅，即系男人有时咧唔会咁容易将心里边嗰啲唔开心啊、心事咁讲出嚟。 我知，我 by myself 又唔系喎，嗰只啦，嗰只咧就慢啲嘅，都系一个男人嘅歌曲。呢一只咧就系一个嗌出嚟嘅，尤其是个副歌咧，好好有 feel 嘅，有咗少少酒。 我觉得系赵传嗰啲歌， 唔系英文歌嚟嘅， 英 文嘅旧歌嚟嘅，冇错啦，有少少嘅副歌，冇错啦，就系讲生命里边嘅种种嘅感慨啊、不满啊咁样吓，叫做生命的回想 （Reflection of my life）。 哦， 顺便咧有呢一队妈妈尼乐队嘅旧歌 （Reflection of my life） 嚟一齐嗌下咧。 Changing of sunlight to moonlight, reflections of my life. Oh, how they fill my eyes. The greetings of people in trouble. 1969年的一首歌曲 Reflection of My Life 送给大家。 好啦，咁到我啦噃。其实我觉得咧喺浴室咧，因为一个私人嘅密闭空间，喺里面嘅话，其实可以做好多咧，就系、是、你其实都唔系好敢喺出边嗰度会有人随时开门入嚟嘅会做嘅嘢嘅，系咪？我所讲嗰啲唔系你谂嗰啲嘢啊。OK， 好啦。因为你头先嗰个眼神好奇怪啊！ 我谂紧公益慈善嘅嘢喎， 你会嘅咩？ 会 啊！咁我今年嘅就系可以筹几多钱啊？ 我真系啊，公益慈善。 好啦，其实我觉得咧就喺浴室咧，除咗会唱歌之外嘅话，其实你哋有冇试过跳舞啊？ 跳舞 点解会喺浴室度跳舞呢？因为浴室因为有镜，因为一定系会有块镜，你可以望到自己，啱唔啱？系啦，咁同埋就一定系有呢个大嘅毛巾，有蒸汽，其实嗰个感觉已经好有气氛噶啦， 好有舞台嗰啲气氛， 系啦，你就会幻化。 蒸汽我够胆写字。 即系会写字啦， 但系写完咧，唔该你抹咗佢。如果唔系下一首入到嚟睇到你写咩？ 其实系睇到嘅，冇错。咁当然啦，我哋讲紧嘅就系你自己喺里面嗰度咧扮歌星啊，或者系扮呢啲跳唱歌手嘅时候咧，我觉得其实都几好嘅。你对住个大镜啦，跟住又可以有毛巾围住啦，仲可以啊除衫 啊， 都有啲舞台嘅设计啦。有即系我哋又有即系所有呢啲咁嘅嘢，其实佢已经具备噶啦。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跳舞都 OK 嘅。嗱，同埋嘅就系我觉得若果你喺浴室里面咧要扮歌星嘅话咧，除咗你话要唱歌，因为佢有 echo 之外咧，其实你可以喺嗰度，嗰个感觉、嗰个回音咧，系会真系觉得好似自己开演唱会咁嘅。咁所以嗱，有两大嘅条件，一系咧就系嗰啲会飙高音嘅歌曲啦，另外嘅话咧，我觉得咧就系一啲好熟悉嘅歌曲，因为你唔可以甩嘴噶嘛，系咪？一路唱嗰时候你唔可以甩嘴噶嘛。咁如果我要跳舞嘅话，就梗系呢一首啦。 哇！有啲试过啊？ 有冇试过？ 都有能够带动嘅气氛吓，一听你想喐身喐势啊，跟住佢唱跳嘅， 唔系一定系你系嘛，即系随时都可以噏得几句啊嗰啲啦，哇， 冇 错， 一定要识唱嘅， 系啊， 但系觉得你会充满信心嘅，觉得自己咧好正，冇错 冇错啦， 到你， 我当年咧同成班旧同事咧就去。去玩上大陸玩，咁就租咗一個酒店，咁其中一個咧就係一個中東套房嚟嘅，咁我哋就嗰晚咧搞一個叫做浴室派對。 有几多个人啊？我想问。 唔记得啦，六系啦，即系、就是、 一班， 系一班啦。咁咧，其中一个项目咧就系要喺冲凉房嗰度唱歌。 哇！ 咁其他人 系 坐喺出边睇，因为咧个有个玻璃嘅，跟住个浴缸嗰度咧，咁可以揿掣升上嚟。你明唔明啊？ 可以舞台开幕 系啦， 红馆咁样， 冇错，好正嘅， 有只马只脚， 个房出面咧，全部就熄晒灯， 系， 咁咧就到我啦， 哇，好， 要跟住个歌词嚟做动作嘅，同埋即系可以嘅自己唱埋，因为比赛嚟嘅，咁大家 使唔使带啲浴帽啊？ 你自己搞，自己搞，但系唔使除晒衫啊，即系大家玩嘅，系啦，咁因为好好玩嘅嗰日，咁咧我咧就冇所谓啦，你跟住啲歌词。唱咪得咯，系啊，咁咧好大压力，因为我真系唔知点。好啦，噗，诶，到你啦，下一位系乜乜乜，咁我自己安个名号喺度，即系例如浴室小花花到我啦。咁我哇，我谂咗条绝招啊，因为我哋有奖嘅，即系赢咗个晚咧会有一支酒。 哇， 系啊，即系大家玩啊，咁咧暗灯啦，咁下一位哦。到你出場啦，咁、那個肉點咧？我自己撳掣，因為裏面撳噶嘛，電動嘅。 喂，其實話時話嚇，我都唔係好明噶。我第一次咧去依間咁嘅酒店咧，我真係覺得點會咁樣嘅咧？你咪就出面嗰個廳，又或者嗰張睡牀咧，係對住嗰個浴室，而且佢係 玻璃 嚟嘅，你點會舒服㗎？ 就算大家夫妻，有時你某啲嘢你都唔想望住啊嘛， 係咪？ 咪有啲佢有得拉鏈嘅，但係有啲真係塊玻璃就冇嘅，即係你一即 係 睇曬。 我想問嘅就係。呢一个设计揾嚟做乜嘢啊？ 其实咧，我问过佢话咧，嗰啲房咧，如果咁样嘅设计咧，系会通透啲嘅，即系采光。 我根本上觉得大啲。 系啦，系啦，系啦。咁其实冇乜用嘅，你实拉埋，咁同埋你冲冲下凉咧，成块玻璃都蒙晒，即 系 真系冇意思。 我咪继续讲下你嗰次个派对。 咁我喺度谂啦，谂埋啲造型啦，因为我一定要夺取呢 个奖。你系最中意呢啲嘢嘅， 我好中意 啊！无聊嘅嘢，你就用好多时间。我 系啊，嗱，我用咩咧？我用咗好多厕纸，嗱，即系唔好用嗰个环保嘅角度嚟话我啊， 包住自己 系啦，我整 好多 好多嘢， 跟住一出嚟嘅时候，啪， 停啊停啊， 挣脱系咪一定系咁样？ 我做咗出场，我都有咩嘅，我有谂过，一系咧就第二个出嚟， 都系嗰啲， 但系我唔系，我就喺下边，我喺浴缸度咧，我自己扮升上嚟，知唔知喺红馆噶啦？ 我中意玩， 即系 光 台，光台升上嚟， 又或者我就自己行落楼梯咁嗰只啊嘛。其实自己踎低踎低踎低噶嘛， 所以好好玩嘅。但系咧，我谂住诶，冇乜所谓啦，实得噶啦。点知哇，佢一播呢首歌咧，我打咗个突，点做咧？第一句歌， 但 系 你应该知咩歌噶嘛？ 唔知噶， 你唔知噶， 唔知噶， 就系因为咁样先好玩。 系啊，即系任你抽 乱点嘅， 乱点嘅，佢哋梗系想整蛊我啦。 梗系啦， 第一即系由头一路要配合歌词，因为有晒造型奖啊，乜乜奖噶啦咁样样。我当时好紧张，点知佢一播呢首歌咧？我都想到破解方法， 系 啊呢首就是、第一句你知唔知系咩啊？ 浪奔浪流啊嘛， 冇错啦，浪奔， 咁你点奔呢？你点样浪奔？嗱，如果浪奔俾你睇， 我整咗啲化解破嘅手段就 无聊。 耗尽了世间事，浑作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深西部通道附近发生校巴同私家车相撞意外，至少二十人受伤。意外系朝早七点几发生，校巴往屯门方向行驶，驶至近富泰村嘅时候同私家车相撞，校巴上嘅一名54岁保姆颈部受伤。至于车上19名学生冇表面伤势，佢哋介乎6至15岁，消防出动多架救护车到场戒备。政府提醒已經退回八達通卡的人士在今個月29號或之前更新領取消費券的帳戶。財政司司長、私人辦公室政策統籌主任李文成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如果有關人士沒有更改領取消費券的八達通卡，下個月16號未必可以及時領取新一期消費券。他說有關人士需要到消費券秘書處更改另一張八達通卡帳戶，主要循三個途徑，分別是透過消費券網站的連結更改，在網站下載或者致電185000索取表格，並且郵寄至秘書處，以及到8間位於港九新界的臨時服務中心辦理。李文成又说，不少长者申领落油卡之后退回旧的八达通卡，八达通公司已经设立2线2969-5588，协助长者办理更改手续。教育大学公布人工智能 AI 生成工具教学策略，建议教学人员视 AI 为重要的教学伙伴，學生亦都可以在課堂上使用 AI 輔助工具，但是必須要在提交的課頁之中交代清楚。校方說不會禁用 ChatGPT， 認為應該引導學生善用和認識新科技，提升競爭力。教大亦都要求教學人員根據專業判斷，並且在偵測軟件的協助之下，確保學生呈交的課頁符合大學對學術誠信的要求。交大学术及首席副校长李子健表示，人工智能的出现将无可避免为传统的教学模式带来改变，教师应该担当促进者的角色，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人工智能的优点和限制，以负责任的态度善用新科技。泰国将会在5月14日举行大选，前总理他信透露，作為主要反對黨的惠泰黨將會有3名潛在總理候選人，他相信幼女貝東丹能夠升任總理一職。他信是向支持者表示， 贝东丹从八岁开始了解政治，性格直率和好学，相信女儿将会成为比他更有能力的总理。他信又说不担心女儿从政，反而担心她的健康，因为她即使怀孕仍然努力竞选。今年一月加入泰国人团结建国党的总理巴育将会作为该党的下届总理候选人竞逐。日前公布的民调显示，2000名受访者之中有近五成人表示会投票给惠泰党，泰国人团结建国党的支持度只有大约一成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仍然有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05点，系升113点，总成交金额58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5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44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5.8系升18.6，盈富基金19.91升1.1，阿里巴巴84.15升1.3。恒生中国企业67.62升5.6，美团132.1升1.8，药明生物50.1升2毫，中国移动63.65升2毫，京东集团153.9升1蚊，联想集团7.87升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0.62，瑞士法郎0.916，加元1.368，人民币6.841，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27391点，跌75点。港金报18480蚊，升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3.18美元，卖出197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港铁站噶，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黄大仙港铁站对出。咁另外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有交通意外，车龙咧就接近联合道啊。就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联合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旺角道由于有渠务工程啦，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咁车辆不能够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同埋由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都不能够左转去旺角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食嘢都是分散注意力的行为，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光辉广播95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陈奕迅《富士山下》。 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他染污眼眸。 全球华人至尊金奖爱与诚古巨基。 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相交不浅，无谓明日会被你憎。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翻嚟我爱好系列吓，咁啊头先咧，阿小强过嚟，浪奔浪流， 我突然间好攰， 喺呢个浴室里边开 party， 但我觉得咁样吹啲翻间铺嗰都唔系好浪奔啫，我以为你系奔出去啊，你明唔明啊？ 你知唔知我最后嗰幕系点噶？我攞支水枪，啪啪咁死咗。 哦，多谢阿许文强， 系啊，所以嗰日 随时有水枪喺身， 好开心， 系啊，因为你死咗啊嘛。 佢哋一直當我死嘅， 而家就成真啦喂嗱，其實咧嗱，我咧呢隻歌咧，我就唔係即係識唱曬嘅，但係嗰個副歌咧就好熟噶啦。呢隻歌咧亦都喺好多年之前咧，我特別會留意佢，因為佢同我一個節目名咧係完全一樣嘅。咁當時咧就因為呢個原因咧，係會中意咗隻歌啦咁樣。我經常咧而家做運動咧就會聽快歌，而其中一隻。就是这一只了。 On Love or Lonely Hearts。 Yeah， 没错了。寂寞的心来。阿小强，你是不是寂寞的心？ 我梗系唔系啦， 点会啊？ 大把 friend 啊，花心啊，呢啲先至系 寂寞的花心。 Flower Heart， yeah， owner of a lonely heart， yes。 You make 卓强嘅呢首歌《个 On the Lonely Heart》，将时间带到仲有十五分钟到十二点钟，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78%。 好啦，咁啊讲到咧就话喺呢个浴室度唱歌嘅话，我觉得咧系同另外一个地方嘅唱歌嘅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嘅，嗰度就系楼梯啦。 哦， 你有冇试过？以前你住嗰啲有嘅，住嗰啲唐楼咧， 旧楼啊嘛， 旧楼，旧楼啊，你喺啲 小朋友啊嗰啲年纪啊， 小朋友嗰啲年纪咯，你而家都有噶嗰啲旧楼嘅话，你试下喺嗰啲即系楼梯位嗰度咧，你唱歌嘅话都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嘅。我以前 是 很喜欢的，在那里唱歌的时候呢，但是就被一些邻居撞破之后呢， 臭不仔， 跟着我就觉得自己有创伤后遗症。 那些邻居什么表情或者什么反应？ 因为那个邻居就是说你做什么鬼脸啊。 哇，这两个字真 是鬼脸，这样 可圈可点啊。 妈妈你鬼渣或者鬼脸这样声嘛，好伤心。 你认不认得那个邻居啊？ 那个邻居没了，我已经搬了了之后。 Okay. 是啊，他就说做什么鬼啊，鬼脸啊。咁我就觉得有啲创伤后遗症嘅话，就移师去到浴室嗰度咧，就开我自己个人嘅演唱会啦。 系、 哦，正如我头先我所讲到啦，就系话其实有时咧，仲要喺嗰度接受访问嘅。接受访问你都系嘅，即系其实你会自己问啦，跟住咧自己攞住个花洒答啦。就其实我觉得咧，今次咧我磅我啲嗰张大碟咧，有啲嘢想飞访。 你嗰啲歌上个最高龙虎榜几多位啊？ 冇关事， 你上榜啊嘛。 但系最尾就要，仲要系个主持人会踢埋你嘅就话，既然咁嘅，我嚟听你嚟去。 有请 唱一首新嘅歌俾大家听。咁就话啦，头先我曾经有讲到啦，除咗你跳舞之外嘅话咧，就要熟啦首歌，系咪？如果你唱歌嘅话咧，其实首歌要熟之外嘅话咧，仲要有机会可以飙高音。 冇错， 系咪？即系 中年好声音， 中年好声音。咁其实你就要飙高音。一定要嗰啲哇！ 然後拉開嗰個花 洒，拉開嘅就自己唔係 Ring Arrow 咁樣，你就會覺得自己勁啦，係咪？所以我覺得呢一首歌 等陣，我想問下你咧，你出咁多唱片咧，你有冇邊一首歌，即係你出過嗰啲歌咧， 係 自己係喺浴室即係都有唱練 一首都冇，一首都冇，係啦。咁我反而嘅就會中意嗰啲飆高音嗰啲，又或者就係嗰啲唱腔一定係會哇受大家讚譽啊呢啲咁樣，所以呢首歌係我有時間唔中會唱。大家估唔估到？ 一啲海浪声， 台湾地区嘅歌手， 齐豫嗰啲啊， 唔系， 飙高音 喎。中间嗰度天系哭的声 音， 呢 个就 听海啊。 呢首系咪好听？冇错，张惠妹嘅《听海》， 好听。 试下喺浴室度唱，特别好听啊！ 尤其是啲水声，就好似海浪声，拍打个 pat pat。好听啊，好浪漫呢、這个。 喂，呢首系咪 OK 啊？你中间嗰只位系咪？天海枯的声音， 要对眼要眯埋 嘅。星星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 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 听 首歌曲 ，Anka， 听好， 多谢，但我要着衫啦，咩化妆唔 系着，出完凉啊，冷亲啊，即系冇得嗌 Anka 噶 啦，好啊， 好 听 啊，好适合咧，肉声 啊， 好， 好，得你， 我咧曾经咧， 肉 声 开心啊， 好开，梗系开心啦， 梗系啊， 系啊， 唔使插白， 唔系几 时间， 嗱，你知我唱歌一路都真系好难听嘅， 嗯。 吓咁，我曾經即係 我冇懸念啊！ 兩個人住嘅時候咧，喺西貢咧，咁有個 搣你手指嗰個 女朋友， 嗰個唔係啦，嗰個肥仔啫嘛， 唔係 我冇同佢住過， 我唔係話肥仔啊，你有一個就係捉住佢 嘅，哦係喎係喎， 搣手指嗰個嘛， 唔係。 我成日搞唔清嗰个同阿方究竟佢哋两个系咪？ 我前天画一个人物关系图俾你， 嗰棵树好凋零嘅啫， 得一两个， 都未必嘅。我惊你突然间发现，吓，原来呢个都有关。我惊你 surprise， 我唔会。 系啊，继 续 讲。咁我唱歌一路都唔好听嘅，咁其实嗰啲女朋友咧就话：，哇，你点会？你不如练下啦，你不至于咁差啫。佢觉得我怕丑， 我只不过因为怕丑， 冇信心， 并非五音不全。 系啦，咁我其实自己知自己事啊嘛。咁佢又话嗱，因为试过同成班朋友出去唱卡拉 OK 咧，咁真系好核突咧。佢又觉得好冇面， 丢脸。 系啦，咁佢又逼我要学唱歌，点咧？每日冲凉就要我响冲凉嘅时候唱，仲有 唱俾佢听啊！ 总之佢要我不断练歌啦，仲有唔准我锁门， 惊佢随时入嚟，随时嚟听。 系啊， 我细佬妹妹， 系啊，唔准我冲凉唔准锁门。 点解啊？其实佢系咪想谂第啲嘢啊？ 我唔知，都系唱歌啦，可能想揸咪啩。我唔知呢啲嘢，我点知 无线咪， 好难玩，个花洒头连住条。连点会无线？ 佢揸无线麦嘅， 冇。 咁你继续讲。 唔提供，不过有麦度提供。 跟住 而家我哋呢个跟住咧，佢要我拣手，你自己认为最易唱嘅就一定要练。佢话俾一个礼拜时间我，因为佢好快 唱俾你听。 唔系啦，系啦，佢话 带你出去见下啲细叔伯， 唱俾人听，唱啦，阿强。 奇怪啊！呢个细姑妹妹， 因为佢觉得好丢脸， 冇 face， 丢脸还丢脸，会唔会真系唱唔到嘛？ 所以佢话试下咯。 浴室嗰里面度训练，喂，浴人哋禁浴咁样， 禁室培育， 禁室培 育，浴室培育，佢唔系搞错咗。浴室唔会培育到你可以唱得好噶， 证明咗啦。

做个风骚快活人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进入最后一个钟头啦，因为四点半咧，我一样会 Dr. Eric 同埋我哋今日嘅职业安全短剧嘅。呢、个时候冇见一排嘅呢个环节咧，今日不定时嚟。 就喺你后边， 就系、是、马小强嘅漫画字。 古灵精怪之洗衣机里边的 B B 仔。都市人好忙碌，洗衫都冇时间。近年好多嗰啲自助洗衣店，就系方便啲人放咗工之后，屋企又唔想摆个洗衣机啦，就落楼下自己摆落个洗衣机，入钱搞掂，系咪好方便呢？呢个故事就发生咗一间自助洗衣店里边。有一晚，有一个男仔叫做阿 John。就好似平时咁样食完饭，唉，洗衫啦。由于佢放工放得比较夜，嗰晚佢入到呢个洗衣店已经十一点几，就好似平时咁样做晒所有嘢，将啲衫摆落洗衣机入钱，跟住坐低。后生仔最中意做啲乜嘢？就系、是、打机。冇办法啦，等咁耐。唔打机做啲乜嘢？当佢正沉迷喺个机嘅游戏里边嘅时候，忽然之间佢听到啲唔应该出现嘅声音，系啲 B B 仔好凄厉嘅喊声。佢愕一愕，咦，系咪个游戏嗰度传出嚟嘅咧？冇理由噶，佢呢个游戏完全同 B B 仔无关，但系嗰啲声音。若隐若现，甚至好似喺佢周围出现，兜住佢嚟喊咁样。佢觉得，咦，系咪隔篱铺头啊？定系街上边咧？唔系，佢一行出街上面就静晒啦。佢一行翻入铺头 ，B B 仔嘅喊声就越嚟越响，越嚟越惨。点解会咁嘅咧？佢终于。发现嗰个喊声嘅来源啦，佢行埋去，咦，系下排有一部洗衣机传出嚟噶，唔系啩？好奇心驱使之下，佢拍一拍心口，唔惊，踎低，装下嗰部正喺度转紧嘅洗衣机，冇嘢啊，咪得一排衫喺里边转下转下咯。但系嗰啲声音真系喺里面传出嚟嘅喎，点会噶？第一，唔会有人咁残忍摆个 B B 落去；第二，摆咗落去咁样揈法，仲喊得出声咩？突然之间听咗个女人话：你做咩啊你？吓佢一跳，原来系个大妈，又系喺度洗衫，觉得好奇就问佢：哦，冇嘢啊，我睇下我自己洗啲衫洗完未啫嘛。好个大妈唔理佢，继续洗衫。阿 John 觉得自己都好肉酸，无端端做咩走埋去夹人哋啲衫？冇几耐，嗰个大妈终于洗完走咗啦。洗衣店里边而家死寂一片，冇晒声，冇事啦啩？但系点知，当阿 John 啱啱坐低想继续打机嘅时候。嗰啲 B B 仔嘅喊声又出现，而且今次好似越嚟越大声，越嚟越近。点解咁近？佢突然间发现嗰啲喊声系来自佢自己洗紧嗰啲衫里边。吓、啊，今次轮到我架机唔系啩？ 好邪啊！不如唔好洗啦。阿 John 好大力咁拍佢部机，快啲，唔洗啦，停咗佢。但系点知个 B B 仔喊声就越嚟越大，嗰部机就继续喺度砰砰砰砰砰砰。佢唔理，大力咁扯嗰度门，开门啦，开门啦！终于喺佢发狂一扯之下，嗰道门开咗啦。佢好紧张咁样望入去，嗰啲搞到混乱嘅衫中间，突然之间，佢见到有半个好似胚胎咁嘅 B B 仔面孔，而且仲望实咗佢，好似要讲啲乜嘢咁样。佢吓到好似癫咗咁样，大叫一声，衫都唔要，跑咗出去。呢个故事嘅后续系乜嘢？其实呢个故事系一个心理医生讲出嚟嘅。后来呢个男仔走咗去睇心理医生。在心理医生催眠治疗之下，他讲返原来之前他同一个女仔有咗 BB， 但是他唔想结婚，而且他仲好唔负责任㗎喎，我点知係咪我㗎，自己搞掂啦，嗱我唔系唔负责呀，嗱我畀返几千蚊你落咗去啦。后来那个女仔无可奈何之下真係唔要个 BB。心理学家话可能呢件事冇咩关系，但系呢个男仔心里边潜意识里边对呢个 B B 有一种责任心，一种内疚心，所以当晚佢听到嘅有可能系心理作用。当然另一个可能性就系、是、那个 B B 终于揾到佢真正嘅爹哋啦。 在乎你 ，It's me, oh no， 谁每个细节在牢记 ？What do I do？ 说真的放慢过来，这化学作用，看不清世界变万里，我在接触。明明心痒痒，却要扮冷静。停停，这次我也要问究竟。世界变乱暗暗，你傻笑看你在线上，连续八秒太偏未完我。Every time, it's like this time. 要怎么问 ？Cause every time it feels like.Talking heart to heart, some moment 我也知道 Yeah, I get it feels like 精怪之死场， 大家知唔知咩叫做死场啊？呢个名可能粗俗少少，不过通常就系啲街坊形容嗰啲完全冇人行嘅商场。呢啲商场尽管铺头仔系有，但系个个喺度瞌眼瞓。点解？因为任何时候，就算假期，都系冇咩人行。行嘅都系路过，当然都唔会有咩帮衬。可能因为呢个原因缺乏人流，呢啲地方好似总系有啲怪怪地嘅味道，同埋嗰个阴气好似好重咁。我有一个朋友试过喺呢啲商场顶咗个细单位卖啲佢所谓嘅潮服。跟佢形容，本来谂住平啊，但系点知入到去先知几平都冇用。呢、這个场真系冇人，啲人入嚟真系活一声就走咗噶啦。唔知系咩又冇咩人气，又冇阳光。佢喺呢个商场好多奇怪嘅事情，试过夜晚收铺落半闸执紧嘢嘅时候，竟然听到啲细路仔喺出面嘻嘻哈哈追嚟追去。嗰阵时已经好夜噶咯，佢望出去，真系见到几个细路仔喺好远嘅地方跑下跑下。本来都唔觉得乜嘢，可能爸爸妈妈喺楼下睇紧其他嘢。但系成条楼梯、成个走廊，咩人都冇，突然之间就会冇晒声，唔见晒佢哋。到底呢啲细路仔？是真的小路仔还是又试过几次他整在衣架上面的衣服突然听到后面有人问他东西有没有大一点又或者有没有散纸墙那个仔但当他拧转头的时候一个人都睇唔到，佢以为嗰人出咗去啦，佢走咗出去望，成个商场空空如也。最深印象一次就系喺佢准备开业嗰间，有个夜晚，佢同两个 friend 喺铺头整紧啲好简单嘅装修，话明细铺梗系自己搞啦。佢想博一条电线上个假天花板，一路穿过去。於是就擒上个梯，擘开个假天花，伸咗上半身入去，将啲线掹下掹下，搭下搭下咁样。佢话永远唔会忘记，一企上去上边假天花嗰啲臭味、噏味，可能上边都有啲死老鼠，都唔知有冇扫到，空气非常之唔流通，做嘢冇办法啦。於是。他就叫他朋友在下面嗱，喂，呢条线我揸住，你掹下嗱，我话掹你就掹下。他同他的朋友就在上面搭紧呢啲线，一路拉一路拉。个电筒照住前面，不过个范围都是有限。天花里面黑掹掹，乜嘢都睇唔到。突然之间拉拉一下，掹唔喐。棘住咗啲嘢，於是佢就揾电筒照过去。打天花里面乜嘢杂物都有，残留落嚟嘅钉亦都有， 棘住咗唔出奇。条线掹唔喐，最佳嘅解决办法就系睇下有啲咩棘住咗。于是佢就揾个电筒一照，然后佢呆咗，跟住掉低咗个手电筒，成个人跌咗落去。佢个朋友问：呢时候你做咩？你做咩？跣脚啊？ 唔系啊，唔好整住啦。 嗰晚佢哋嗱嗱临熄灯走人，唔整。到第二日，佢冇咁惊啦，先话俾个 friend 听：我夜晚唔好再搞嗰度啦。点解啊？我琴晚嗰条线掹唔喐，我搵电筒一照，我见到咧喺黑暗嗰度有只手掹住咗，佢同我斗力系咁扯，系咁扯啊！喺假天花上边有只手掹住咗条线，你掹佢又掹，系都唔俾你整。冇几耐呢一个场正式结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死场。 入场各位请听好，总局都想记一路，最热能引领倾倒。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你我的音调，你我的节奏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那个嘴要调教，你要接起两手，你要破坏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千种生活各有各怪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汇丰宣布最优惠利率维持在5.625厘不变，对上一次调整是在去年12月，当时加息0.25厘。政府提醒已經退回八達通卡的人士，在今個月29日或之前更新領取消費券的帳戶。財政司司長私人辦公室政策統籌主任李文成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如果有關人士沒有更改領取消費券的八達通卡，下個月16日未必可以及時領取新一期消費券。他說有關人士需要到消費券秘書處更改另一張八達通卡帳戶，主要循三個途徑，分別是透過消費券網站的連結更改，在網站下載或者致電15000索取表格並郵寄至秘書處，以及到8間位於港九新界的臨時服務中心辦理。李文成又說，不少長者申領落油卡之後退回舊的八達通卡，八達通公司已經設立二線2969-5588，協助長者辦理更改手續。 政府公布三隧分流方案，首阶段八月二号起私家车行西隧收60元，红隧和东隧就划一收30元，的士全日划一收25元。今年底会实施不同时段不同收费方案。运输署署长罗淑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实施方案之后，政府会观察情况，尽快在今年之内展开不同时段不同收费。他又说，政府有进行过评估，包括听取运输业界和车主团体等的意见。根据调查，若果收费差距有20元至30元，一半的受访市民的出行习惯就会有改变。政府乐见多些驾驶人士利用非繁忙时间出来，亦都希望尽力让市民在非繁忙时段多些使用西隧。解放军南部战区发言人表示，美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今日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跟踪监视，并且予以警告驱离，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海军日前是公布，米利厄斯号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和星期日联同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在日本海进行弹道导弹防御训练，提升共同战术能力和联合反应能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骤雨较为频密，同有雷暴。下周初风势逐渐增强，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仍然有几阵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43点，系升152点，总成交金额632,2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5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44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6.6升19.4，盈富基金19.94升1.4，阿里巴巴84.35升1.5，恒生中国企业67.66升6，美团132.2升1.9，药明生物50.2升3，中国移动63.75升3，联想集团7.9升6.1，京东集团153.6系升7。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30.74，瑞士法郎0.916，加元1.368，人民幣6.838，英磅對美元1.231，歐元對美元1.09，澳元對美元0.673，新西蘭元對美元0.627。日經平均指數報27,377點，係跌89點，港金報18,480元，升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5.95美元，卖出1976.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横苍穹，揽月九天，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问天》 为观众带来科普知识的电视剧，可以说少之又少，但拍摄航天题材意味着火箭卫星的发射镜头必不可少。想要揭开背后研发的艰辛历程，就要深入浅出才能够令观众看得明，创作难度可想而知。 《问天》粤语版星期六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闲话武林之龙城双雄传，百花城终极一战， 我哋兄弟联手打低呢个大奸贼先。 我真系有啲惊、啊。 小龙，你唔系佢对手噶， 唔好作无谓嘅牺牲。 太迟啦，受死啦！ 星期日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没有最强，只有更强。 闲话武林，香港电台文教组倾力制作。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噶，要核实对方嘅身份，咪俾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啦，嚟到宠物时间啦，我哋有 Doctor Eric 啊 ，Eric 啊 ，Eric， 你好啊。 头先系咪个好可爱嘅小妹妹打俾你啊？ 哇，系耳聋啊！ 我次次都俾惊喜你。 有个人好大声对住个电话 ，Surprise 咁样。 唔系啊，我 都唔知边个陪 我。咁样系啊，佢每我每次都唔同噶，你有冇留意啊？ 耳聋嘅 系啊，我有留意。 系啊，好开心噶。 好，喂 ，Doctor Eric， 今日咩话题？喂。 系听到。 听唔到，系而家得。 系听到， 可以。 系揸定揸定。 点解唔应该喂？ 喂， 食俾狗仔。 听唔清楚。 唔好俾啲咩食狗仔啊！ 喂，听唔到？ 而家好啲，你唔好喐， 唔好两头喐，系 咪咯 ？OK， 嗱，咁样就点解唔可以喂生嘅嘢食俾狗仔、猫仔？ 你嘅话题咧， 阿 Doctor Eric 一个潮流嚟噶。 Doctor Eric 啊，你嘅话题咧有少少先入为主啦。点解唔可以？其实我哋想问，可唔可以咧？其实系咪真系永远唔得咧？喺任何嘅情况之下？ 其实就即系一个咁一个兽医嘅角度咧，系唔应该嘅。 哦， 即系你话冇话唔得嘅，不过就你可以有。话即系最主要嘅阿叫就系啲猫狗咧，其实就喺大自然都系食生嘢噶嘛， 系咯， 系啦。不过咧，大自然啲猫狗咧好多时冇咩压力噶，即系佢嗰啲压力唔同啦。即系我哋喺一个室内嘅环境啊，好多时只猫又唔可以周地去大便啦，系啦，系啦，又要有 点解你今日咁样讲嘢？ 有即係同埋我哋養啲動物老啲呢，其實好多時呢佢啲抵抗力係差咗嘅，佢同佢大自然應付個即係啲生育個能力可能渣咗啦，加埋仲有好多其他因素，點解你唔應該嘅 ？OK， 我哋而家開始講咁啊，講完呢你就明白，唔係話 點解唔可以食生肉？ 係啦，第一樣嘢呢，其實生肉呢好似你生雞，你有冇你大家我其實放工我鍾意煮嘢食嘅，咁你有冇留意好多中國人呢，特別阿媽咪好興洗隻雞嘅，你買隻生雞返嚟 會呀，全隻㗎嘛，你買頭啊，你買腳嗰啲啊嘛，你講緊 系啦， 内外应该洗， 永远唔应该洗鸡。 吓，唔应该 洗 啊？ 鸡 系啦， 我真系有听人哋讲 过，抢出嚟咧就唔应该洗只鸡，因为你洗只鸡咧，你就会染晒佢西鸡面嗰啲三门子菌，周厨房都。 因为你洗嘅时候，你用生嘅水，你嘅意思系咪咁啊？ 唔系，啲水会弹啊。 哦，即系将啲三门子菌带到周围 出嚟啊！ 鸡里面嘅三门子菌啊！ 系啊，三文治菌啊，同埋有其他啲肠嗰啲大肠杆菌啊，你谂到咩菌都有噶啦。 但系你唔使佢都有噶啲菌， 都系只鸡都系自己食咗落肚啫。 咁你会煮熟嚟食啊嘛，所以咪就系话俾你听嘅就唔可以食生嘅嘢咯。 系啦，系啦，你如果你个砧板啊，你个砧板隔篱啊，或者砧板个星盘嘅台面啊，有咗三门字菌嘅，你抹得唔干净嘅，你咁咪带咗啲菌去你嘅下次切生果咯，咁你就食生肉啦，等于。不过就你系，不过你只鸡其实你可以抌入，你抌入啲滚水去煲佢或者乜鬼嘢，咁啲咩菌都死噶啦，所以就。即係個 purpose 煮嘢食係整消毒啊嘛，所以咧基本上有冇呢個某一個原因啦，所以咧就所以啲生肉豆嗰啲生肉，一般人咧就仲更加冇呢個概念。你洗只雞都或者盡量唔好彈水周圍係，不過都彈到周圍係噶啦。不過咧就啲狗其實生狗嗰啲你買最又好買翻嚟又好咧，其實嗰啲都係。 都係有污糟嘢喺上面㗎啦，你周圍擺啲生嘢周圍係，加埋咧狗食咗入口咧，佢舐你，咁啲人成日問，喂，你俾只狗錫得唔得？咁你都問過我，我認為大致上得，不喺食件生肉就唔得㗎啦。 嗯，因為有嗰啲細菌， 因為嗰啲菌喺佢口入邊啦嘛。 哦， 同埋咧，佢啲大便咧就好似點解我哋雞咧其實都幾污糟下咧？因為佢食嗰啲嘢咁啊，啲雞就自然天個腸有三門治菌嘅，所以咧只狗如果食開啲菌。当佢冇病都好咧，佢个大便就会有嗰啲菌噶啦。 哦，一入咗佢身体， 又系多个原因，你会感染咗你屋企个环境，会啲即系可以好危险嘅细菌。 嗱，多谢你头先你所讲嘅就系话鸡啦，我俾佢食第二啲得唔得？ 系啊，唔系鸡， 猪肉、 牛肉、 生蚝或者系，或者系寿司片， 你唔系 鱼生啦。 我又俾你多一个即系古仔啦。其实你譬如三文鱼咧，其实咧旧时日本人咧食生三文鱼冇人食噶，都系因为系出名，即系海捉嗰啲三文鱼好多虫嘅。 嗯， 系挪威嗰啲人咧捉好多三文鱼，唔知点咧就卖翻俾日本嘅。所以其实咧生肉其实真系都几污糟下嘅嘢嘅。所以我认为都唔应该。头先我讲话系菌添啊，仲有寄生虫添嘅，有虫蛋啊，有啲虫蛋可以入嚟，人都会，狗都会啦。嗰啲虫咧，其实好多时咧，因为嗰啲虫系天生系感染鱼啊或者其他生物嘅，入咗你只狗咧，嗰啲虫咧就孵咗出嚟咧，就会荡失路嘅。 荡失路咁会点啊？ 有好多咧就 part of 佢个生长期间会离开个肠嘅。就去个肝啊！ 哦，佢周围就，佢荡失路嘅意思嘅就，佢唔 去咗其他地方， 去第二度， 系啦，喺翻去其他地方，所以咧，我好多时咧，人又会，动物都会咧，死咗之后解剖咧，会如果食生嘢特别啦，就会有好多虫咧喺个脑啊，喺只眼啊，喺肌肉入边啊，其他地方嘅。所以因为嗰啲虫咧离开咗个肠咧就撞失咗路， 嗯， 佢唔会死嘅咩？咁样即系 会啊，佢有啲会死啦，有啲就佢会啲虫，嗰啲虫好犀利嘅，佢会变翻只蛋咁样嘅，咁咧就变咗咧，佢就如果第二只动物食，佢又会继续感染咯。 嗯，无限循环 系啊，好厉害啊， 好惊啊！ 哦，咁即系其实如果系咁讲法嘅话，唔单止你话系宠物噶咯，人其实都唔应该食生嘢。 其实系有啲危险嘅，真系食即系食生肉嗰啲嘢都唔系。不过咧，你点解嗱？有一样嘢，佢点解我哋可以食扒啦？呢个就带入第二个问题就系，喂，点解人可以锯扒咁样啦？吓，其实咧，因为咧，你睇下只扒点样处理嘅，因为咧。个面，因为你只牛肉咧，出边有三门治菌，因为去咗个屠房城啊嘛。 嗯。 不过咧，就入边咧，其实如果冇人拮个支针入去啊，拮个把刀入去啊，拮个嘢入去咧，其实入边应该仲系干净嘅。 哦。 头先虫咧就容易杀少少嘅，不过咧，所以点解你要即系烧干净晒个面，杀晒面嘅上面啲细菌，入边生生红红都仲可以食嘅。 嗯。 系啦， 因为有啲人中意食嗰啲咩五成熟啊，甚至 生 肉都有啊，塔塔食嗰啲生肉啲。 我赞成就扒就永远都应该五成熟嘅，你食多过五成熟咧，就真系嘥咗块扒啦。 我哋翻嚟咁谂 ，OK， 系啦。嗱咁样咧就其他嘢咧就系、是、有一段我紧要嘢咧就系、是、好多啲动物食嗰啲生肉咧，其实以为即系对只狗健康啦，不过其实咧冇乜科学根据嘅呢、這个， 嗯 哼，系啦，唔系完全未即系有好多 study， 不过啲 study 好多时系即系可能有啲偏心啦，系啦，即系偏心两边都有可能偏心嘅，不过就有啲偏心，所以 total 整体个 evidence 系。證據是不是確鑿食生肉有任何幫助的。 嗯，知道好。咁即係平時我哋最好呢就好似我哋人一樣啦，煮完熟曬啲嘢先俾佢食，係咪咁意思啊？ 對啦， 唔熟唔食。嗯，唔熟唔食。 黃淑儀。 好，多謝曬 Derek， 知㗎啦。Thank you very much。唔該，好，拜拜。 拜 拜。好啦，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弥敦道往深水埗方向近柯士甸道有坏车，而家全线封闭。重复一次啊，弥敦道往深水埗方向近柯士甸道有坏车，全线封闭。龙尾而家去到加连威老道，影响到柯士甸道往红磡啦。龙尾喺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九龙公园径往梳士巴利道，龙尾喺广东道近佐敦道。驾驶人士请改行其他嘅道路嘅。 嗯， 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听。 呢一个职业安全短期 好嘛？ 好，约定大家明天再见。 好啦，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咦 ，Carita， 小强都有叫埋你嚟啊 ，Sarah 姐，小强琴日 call 我，叫我今日无论如何都要嚟、啊， 唔知佢今次又想搞乜鬼咧？ 佢话只要我肯嚟，就请我食放题。你知啦，平时叫佢请我饮嘢，佢都唔肯噶嘛。 喂喂喂 ，Sarah、Carita， 你哋好准时、啊，行啦，上去先讲。 去边 啊？ 上到去你哋咪知咯。 小强啊，你喺度搞乜嘢啊？呢度啲布置咁得意嘅， 好似啲咩咧？但系我又讲唔出、啊。 你系咪想讲好似人哋嗰啲密闭空间沙井咁啊？ 系啊系啊，沙井啊！小强，你无端端整个沙井屋企做乜嘢啊？ 系咁嘅，我有个好主意啊！我要拍一辑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短片。你知啦，工友睇短片可能容易记得过睇呢个小册子噶嘛，咁我拍啲短片俾佢哋睇，提醒佢哋要注意喺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守则咯，系咪好伟大，好有社会责任呢？但系都唔使赞我噶， 你受咗咩刺激啊？无啦啦搞啲咁嘅嘢，呢排有事唔开心啊？ 系咯，有咩事你不妨讲出嚟啊，可能我哋帮到你咧。 我咩事都冇。我哋年纪唔细噶啦，系时候做啲有意义嘅事。你哋都唔想浑浑噩噩就咁一世噶嘛？ 小强，你又唔使讲到咁夸张嘅。不过一场朋友，你想我哋点帮你先？ 嗱，听住啦，我开咗几晚通宵，写好晒剧本，每人扮演一个角色。嚟，每人攞份剧本先。 睇过啊，好嘢啊！我系第一女主角啊，我终于等到呢个机会啦。 唔系啊 ，Sarah 姐，剧本写你系男工友啊，所以你唔系女主角啊。 切，冇搞错啊！ 小强，份稿需要三个人演噶、啊，咪五个人咯。 我哋呢度咪有三个人咯，啱啱好啊。 咁边个揸机啊？ 系有脚架噶嘛？嗱，总之大家咧唔好行出黄线之外，就唔好出镜噶啦。好啦，我哋首先嚟对下稿先。Sarah， 你开始。 各位前辈，今日我系第一日翻工，请大家多多指教。 男工友啊。 各位前辈，今日我第一日翻工，多多指教。 既然你系第一次入沙井开工，等我考下你啦。进入密闭空间工作之前，有好多嘢要留意嘅、哦。你知唔知喺入面做嘢嘅时候会有啲咩危害呢？ 我知道入得密闭空间工作最大的危险，梗是怕环境太黑会跣亲，又或者怕里面的阴气太重，会撞到啲唔想撞到的污糟邋遢嘢啊，好恐怖噶嘛 ！Cut，Sarah， 我冇叫你自由发挥啊，跟稿读啦，份稿是我好俾心机写噶。 你有冇听过咩叫爆肚咁啊？你哋要识执生噶嘛？ 系，我反应唔够快，我应该接住讲。新同事，你都几搞笑噶、哦。其实喺密闭空间工作嘅危险包括缺氧、气体中毒、因易燃气体所产生嘅火警或者爆炸、因高温环境导致体温上升到一个危险水平而丧失知觉或者预溺等等，严重嘅工友分分钟会致命噶。 咁你哋有冇听过啲新闻话啲工友落咗沙井做嘢，做咗下突然晕咗啊？你认为点解会咁嘅咧？ 我认为咧系嗰啲工友前一晚挂住打机，加埋通宵睇波唔够精神咯，咁第二朝做做下嘢咪晕咗咯，又或者可能只不过佢哋攰得滞嘅话瞓着咗咋 ？Sarah 姐，你爆肚都唔好爆得咁过分啦，如果唔系唔知要拍到几时噶。 唉，啲工友啊喺沙井度做做下嘢晕咗，可能系沙井有毒气体 啊。如果怕沙井里面有毒气体，有乜嘢安全措施可以做呢？ 有好多安全措施要做噶。第一样就是 要肯定进入沙井工作的人一定是年满18岁，还要曾经接受正式安全训练的核准工人。而在进入密闭空间之前，一定要由合资格人士进行危险评估，包括测量危害气体和其他可能潜在危险，跟住要制定一个安全工作系统，先好进入密闭空间做嘢噶。 好好好，阿小强啊，大家咧都做得咁好啊，唔使嘥时间对稿啦，我直接 roll 机拍咯。 喂，我系导演啊，几时开始拍由我话事，继续对稿啊。你哋边一个可以话俾我知头先所讲嘅危险评估究竟是要做啲咩呢？ 话明是危险评估，咪就是要评估下有冇危险咯。 咁你即系答咗定冇答啫？ 咁大段稿我唔想读啊！你中意嘅你读埋我份咯。 Carita， 睇嚟呢段片都系靠你噶咯。 喺开工之前，东主或者承建商要截封所有连接沙井嘅喉管，咁样做可以防止有危险嘅气体或者熏烟进入井内。另外，可以用吹风机注入新鲜嘅空气，确保井内嘅空气达至安全状态。 我仲可以补充多一个安全嘅措施，就是可以先清走井内嘅污水同淤泥，避免呢啲污水同淤泥喺工作进行期间散发具危害嘅气体啊。 咁喺沙井外又使唔使安排人手啊？我都系中意做问问题嗰个啦，唔使讲咁多嘢嘛。 唉，知道你懒噶啦。当沙井内正在有工作进行时，梗系要有工人喺密闭空间外同沙井内嘅工友保持联络。 唔止啊，同时亦应安排有足够数目嘅救援人员在场，而呢啲人员必须要曾经接受适当嘅救援训练，具备可以执行拯救工作嘅体格啦，随时候命，以及懂得使用所提供嘅救援设备，例如呼吸器具啦、复苏器具、救生绳同埋灭火设备，佢哋本身都应该有足够嘅保护，免受伤害。可以嘅话，应具备合适嘅起重装备，例如救援吊重机或者绞车，有吊重机嘅开脚式三脚架同埋单人式托架作为救援目的。 嗱嗱嗱，都话啦，好彩啊！我仲问问题嗰个咋，要我问埋啲咩开脚，我咪开脚式三脚架，我咪斩 NG。我觉得我自己都几聪明啊！ 系啊，我揾你嚟帮手，系我唔够醒啊！ 唔好嘈啦，仲争最后一句咋？如果沙井入口太过狭窄，就要选用气喉供应式嘅呼吸器具，而唔系用体积较大嘅自吸式呼吸器具。 好啦好啦，对稿对到呢一度够晒啦嘛，小强啊，你好开机拍噶咯，唔系我走噶啦。 系咯，小强，不如拍咗头先嗰段先啦。 唔得唔得，我觉得为咗呢件事可以更加逼真，喺道具方面我要再花多啲心机。不如咁啦。Sarah、Carita， 你哋帮我去揾部三脚架翻嚟。 吓， 得得得，嗱，我哋即刻咧去帮你揾翻佢吓，我好快翻，我好快翻啊 ！Sarah 姐，你知道边度可以揾到开脚式三脚架咩？ 鬼知咩？离开咗呢度先算啦，快啲行啦！ 密闭空间陷阱多，事前准备要做妥。我是 Carita 周子涵。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